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曹操对酒当歌，自问何以解忧，自答唯有杜康。 公元2021年 FM 100.6京津冀之声，你问何以解忧，我答解忧书房。 有书有人有故事，有问有答有话说，听见万物，疗愈忧伤。 欢迎来到解忧书房，大家好，我是刘思佳。今天呢，是我们解忧书房2021年的倒数第二期节目，请出我们的嘉宾，还是一如既往，是王冰老师，欢迎你，王冰。 大家好，在岁末年初，我又来了。 嗯，对，而且今天呢，虽然是倒数第二期节目，但是我们可以和大家提前说一下新年快乐 ，Happy New Year。因为就像我们之前的节目当中一直所强调的，就是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化本身。所以呢，由于整个台内节目单呢整体的这个安排，我们在2021年12月31号，就是最后一天播出的那一期节目呢，啊，因故会安排在2022年1月1号播出，所以会显得我们那期节目会特别有意义，是不是？而这期节目也连带着变得有了额外的意义，所以我们要提前祝大家新年快乐。问王冰老师，这是不是真的印证了我们一年以来一直在反复说的这个话？ 嗯，计划赶不上变化，而且我们这节目就像刚才思佳说的，也有了格外的意义。可能在录制的时候还是2021年，当大家听到的时候已经是2022年了。所以我们在录制的过程当中也实现了某种穿越。不过在今天这个时代，可能各种穿越大家都不觉得新奇了，这个世界就永远在出乎我们的意料。那迎接这样一个新年，不知道大家是不是内心忐忑，至少我还是觉得充满了未知的，也不知道在新的一年里会发生什么。那我们的节目在新年的第一天出现，也不知道我们的节目在新年会给大家带来什么。 哎，你刚才在说的时候，我还在想，我还以为你对这个2022年还依旧充满了期待呢，但应该也有期待吧，就期待着看看还有什么我们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啊，这就是所谓的活久见嘛。但是我觉得好像经过了这两年啊，世事的这种变换和挑战之后，有很多朋友他们都意识到这个生活呢似乎不再像从前一样了。而更令人欣喜的是，我看到有很多朋友在经历了这连番的变化之后啊，内心其实也变得更强大更坚韧了。不光是啊，我们觉得这个生活好像没有办法在瞬间再回到以前了，好像我们也不期望再回到以前了。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特别棒的成长。问问王冰老师。 嗯，你刚才说的再回到以前的时候，我自己闭上眼想了一下，如果有人跟我说要不要再回到以前，我一定会蹙着眉头跟他说，可千万不要再回去了。那不这两年所经历的一切都白白经历了吗？说到这个不能白白经历，不知道大家在经历了过去两年生活和世界的动荡变化之后，您有什么样的感悟和成长？我真觉得如果人类能够吃一堑长一智啊，虽然新冠疫情这件事情也不是完全我们主动选择的结果，但毕竟这就是造化的一部分。人类历史上可能也很少有机会遇到这样大的一个挑战，那人类内心又会因为这样的挑战发生怎样的变化呢？如果生活照旧回到了从前，那真的就应了老人家常说那句话，就成了记吃不记打了，是吗？ 没错。所以呢，我们会从这连番的变化当中会收获很多吧。虽然有的时候表面上来看我们是遇到了一些困境和挑战，而且呢，我觉得可能2021年尤其是人生当中特别富有戏剧性的一年，不知道对我们很多听友来说是不是这样。但是我们有一位听友啊，他最近呢在年尾的时候是经常和我们写小纸条沟通的一位朋友，也经常向我们报告他生活当中自己的感受心情以及发生的一些事情。从他最近这一周的经历来看，我觉得他的生活也是充满了戏剧性的。所以呢，在今天啊，本年的倒数第二期节目，可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最后一期节目，我们可以选用这个特别有代表性的故事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听一听这位姑娘给我们写的小纸条。在上周二下午的时候啊，她写来小纸条说，好消息，找到新工作了， 还记得吗？她就是之前那个做教培行业的女生，她失去工作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所以呢，在上周二下午的时候，她向我们报告这个好消息。好消息，找到新工作了，明天去报到政府慈善机构做公益讲师，是我想要的双休工作，也比较稳定，重要的是服务于中小学，能接触我喜欢的教育行业和表达类的讲师岗位，只招两个人我竟然就被录取了。而且想不到的是，之前我所嫌弃的社区工作，这样的工作经验竟然在面试的时候起了很大的帮助。虽然离家远一点，但也算是成功了。谢谢你们在9月24号对我的解答，帮我顺利度过这段职业空窗期，没有盲动，为了挣钱着急找了不适合我的工作，最终等来了适合也喜欢的工作，再次感谢。这上周二下午的时候写来的信，后来呢，在上周三的晚上，他再次写来小纸条。Sad， 一开始他就说啊，伤心，好消息发布早了，新单位离家太远，安排的住宿距离坐公交呢也要40分钟那么远，而回家的话单程也要2个小时，所以呢一星期只能周末回家陪狗狗玩耍。狗狗是我生命中非常重要的存在，我每天都很需要它，它是我生活中最重要的朋友，因为我的父母、男友、好朋友都无法深刻的理解我，只有对他能够倾诉我的心里话，我不能忍受只有周末才能和他见面。另外，说到工作内容并不完全是我想要的讲师的内容，更多的是琐碎的社区的服务工作，这些都是我不喜欢的。当然了，这遭到了爸妈的强烈反对、非议、责难，他们骂我无能，但我清楚的知道这个工作游戏不是我想要的游戏。然后呢，在上周五的上午，其实是凌晨啦，就是5点半的时候，他再次写了一张小纸条。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因为失眠的缘故啊，在这个时候还没有睡。他说，昨天为了让家长死心，和机构周旋住房问题无果，于是乘地铁折返回家。果然，任何事需要在试定之后与人分享才能作数。工作方面折腾这几天，又陷入徒劳无收获中。魔鬼开玩笑，被老天默许，似乎我的命运被玩弄于鼓掌中，感觉很疲惫。狗狗安睡在我旁边，一呼一吸，听得很清楚，像个人。今天雪中奔跑，快乐无比，四处嗅闻，点赞批阅，留下尿液的朋友圈，安逸。突然想和他互换人生，做一只无忧无虑被人爱护的狗狗也挺不错的。这几天听了一些题主的问题，有些忧虑是头脑中的诡计，但也从侧面反映了这个人情社会对普通小人物的不公。我想越是这时候，我越应该打起精神，像同学鼓励我的那样，再找吧，相信会有更好的工作。而且听了这些故事，我也已经决定以后挣了钱也不买房或者还贷了，只住在家里或者租房住。打起精神吧，虽然生活每天都有新的打击，但也总有些小的闪光。和狗狗在雪中一起散步，感受千山鸟飞绝的意境，听思佳姐播音模仿各种男生女生惟妙惟肖，巧克力在口腔中融化的瞬间感觉，还有家里喷香的饭菜等等，也许这些瞬间就足够支持我走过生命的寒冬。还有健康身体的陪伴，感谢他这么一直顽强的努力为我运转着。如果不是经济压力，此刻真应该学习海龟，在海浪袭来时不动省力，而在浪起时顺势而为。不管怎样，带着游戏中玩家的心态去觉察和继续找工作吧。希望至少能在心态上做只海龟，在这个游戏里只要不落地成盒就好。再以后呢，就是12月25号这一天的晚上，其实已经接近12月26号的凌晨了。这个时候他又再次给我们写来了一张更长的小纸条，告诉我今天又躺平了一天，吃了很多巧克力，太冷，户外的太阳像冰箱里的灯泡，从被窝起来就像挣到钱一样难。如果我妈在家，一定会揪着我起床和出门， 但我今天没出门，也没有遛狗，因为这是一年中最冷的一天。不过有开窗让冰冷的空气涌进室内，我来呼吸。我妈和我爸吵架，昨天负气离家出走，住在我家别的老房子里了，我也没多问。他至少还有个可以埋怨的人，就是我爸。他也时常把自己的忧虑以爱之名转嫁给我。他不在家的日子对我来说是难得的喘息。今天我看了一部电影，给男友推荐了几部恐怖片，没想到他对恐怖片的观影量特别大。我想喜欢恐怖片的人大概心灵已经被生活折磨的，需要强烈的外部刺激才能感受到存在本身吧。今天也是考研的日子，不知道又会诞生多少平庸的研究生和平庸的博士生。社会卷啊卷，卷成了一个大煎饼，每一个个体都像芝麻一样被卷入社会机制，争着做一粒更优秀更喷香的芝麻。个体被标签异化，比如研究生，可是这粒芝麻没想过什么时候会被人吃掉，被命运吞噬。他说时间已经到了2021年，似乎世界并没有像我们以前期待的那样变得更好，甚至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经历某种重启，开始下一个循环，谁知道呢？每当我看到流浪动物警惕的小小眼神，因为修地铁而被连根拔起的大树，行色匆匆可能心里默默盘算债务而眉头紧锁的人们，总感觉到一种深深的不动声色的绝望在涌动。在这种绝望里，我只能提醒自己好好睡觉，好好吃饭，感受自己的呼吸，然后若无其事地继续生活吧。嗯，信息到这儿就结束了。其实我在他发到这个树洞里的当时啊，没过多长时间我就看到了这封信。我当时觉得其实能够在某种挑战困境，甚至于他所描述的这些打引号的绝望面前吧，仍然能够有乐观的心态，让自己好好睡觉，好好吃饭，好好照顾自己，好好生活，然后继续去找工作啊。这样的姑娘其实内心应该是非常强大的吧。问问王明老师。 其实读完了这封信我还有点意犹未尽，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我们的题主写的太好了，这封信中有他的个人生活，也有他对世界的思考，有他在当下所感知到的一切，也有他对未来的想象，有他对生命燃起的希望，还有因为命运的捉弄而感受到的巨大的失落。最后呢，他决定自己希望能够活成像一个海龟一样啊，哪怕还要因为生计问题去奔波和劳作，但他希望自己的内心能够进入一种更理想的状态。这封信实际上可能也浓缩了在最近的两年很多朋友的人生经历。我们在节目里一直倡导大家活在当下，但是在当下可能有些时刻并不能够让我们觉得开心享受，甚至很多的时候是觉得压力满满，焦虑满满，毕竟有太多的不确定，毕竟很多行业都受到疫情的影响。所以当题主在最后提醒自己要好好睡觉，好好吃饭，感受呼吸，然后若无其事地继续生活吧的时候，也许很多和他有类似生命体验的朋友是不是也是被一点点治愈了呢？就是我们不是一个人在面对这个不确定的大时代，而当一切都失控的时候，超出我们控制范围，超出我们能力所及的时候，我们能做的还是回到生活的基本面。 嗯，其实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挑战，虽然有的时候不是让你一定要去做什么，去应对生活当中的某种危机，一定要去行动起来，但有的时候就是你不知道下一步会向哪里，能够采取什么行动，似乎没什么可做的，但你仍然要等待，要支持过去。我觉得这也是对人一个极大的考验，特别是在我们不知道方向，不知道下一步应该去往何处的时候，你是否仍能为自己积蓄能量和生命力，以备接下来要应对的这些人生。所以今天呢，我们也像前两天的这个特别节目一样啊，要推荐给大家一本在2022年你可能会需要去读的书。这本书的名字叫《解剖无聊》，副标题如果无聊不可避免，我们该如何面对。作者呢是加拿大的马克·金维尔，由王哲、张替翻译。无聊并没有那么简单，这是没办法的事儿。哪怕搓手顿脚，千推万阻，无聊一旦袭来，我们依旧无处可逃。 一如文本带来的愉悦感完全是间接产物，无聊也绝不可能凭空产生。纯粹的无聊是不存在的。如果我个人觉得东拉西扯的文章很无聊，那是因为我现实中就不喜欢东拉西扯。要是我喜欢闲谈，假设我带有某些女性特质，这会儿思佳姐要加一句啊，我觉得这是某种性别歧视。她说，结果会是怎样呢？无聊同狂喜相差不远。倘若你从快乐的海岸举目远眺，会发现无聊即是狂喜。这句话呢，是罗兰·巴特在《文之月》当中所说的。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认识这本书吧。第一部分呢，是无聊的境况，其中有多希望我也在这里，无聊是哲学的源泉，为什么继续活着，停滞不前，这一切的意义是什么，意义是试验台，学会等待，无聊分类等等。第二部分呢，是理性的虚无，里面写到了孤独，注定落空的愿望，信念上瘾和理性矫正架，以及理性中的理性。第三部分呢，就是自我的危机，永恒轮回，结构性绝望，关于成瘾的无尽循环，以及自我消费。第四部分就是我们该如何继续，严格的魅力，爱，死亡。好了，让我们今天一起先来从这本书的前言开始吧。1999年，由英国艺术家马丁·帕尔出版的一本书竟出奇的畅销，甚至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必读书。这本书名为《无聊明信片》，可谓名副其实。全书厚厚一本，共有160张图片，清一色都是帕尔个人收集的英国生活场景，要多无聊有多无聊。在这场枯燥乏味的平凡生活的怪诞庆典中，不知名的火车站、砖墙厂房、空无一物的室内空间、汽车旅馆的房间、旅馆的休息室、凄清的邮局、荒凉的高速公路等，全都拥有了一席之地。有些人觉得这本书特别有趣，另一些人则觉得很悲凉，但似乎没有人觉得无聊，恰与这本书想要表达的主旨相反。尽管书中的图片毫无疑问都是些乏善可陈的场景和无关紧要的建筑，但确实能够反映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对我们很多人来说，这本书令人感到似曾相识，让人深受启发。正如其他现成艺术或是对平凡事物的美学改造一样，该书诠释了阿瑟·丹托口中的寻常物的善变。通过此书，我们了解到平淡乏味的建筑环境如此之多，了解到自身对联系和沟通的渴求竟如此强烈。让我们颇为费解的是，为什么有人会选择停车场或收费公路入口作为明信片的主题？虽然有些场景中能看到人，但多数则是了无人迹的日常光景，仿佛被核弹轰炸过一般。即使他们标榜民间摄影这一新颖的概念，以给这些平淡无奇的画面重新定位，凸显其按部就班却又意味深长的憧憬，但展现出的仍然是日常生活的单调乏味。帕尔并没有附上什么评注或者理论，只是单纯的让照片自身娓娓道来。前言还有很长啊，我只是念了最开头的两段，但是我觉得有必要在我们节目结束之前让汪冰老师说一下，我们为什么要把这本《解剖无聊》推荐给大家，作为2022你手边可能需要时常去翻一翻的这一本书呢？ 在私下读前言的时候，很多朋友就说了，这个无聊的明信片哈，看似情景有些无聊的明信片，为什么和我们的生活有关系？其实在生活的场景当中，我们可能也经常会感受到无聊。我之所以会推荐这本书啊，也是和这个引言当中的一段书的内容有关系。这个书中就说，海德格尔就提醒我们每个人，情绪不是海德格尔就曾经提醒我们每一个人，情绪不是简单的心理状态或情感，情绪表达的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如何发现自己，也就是 我们生活的如何。所以无聊作为一种非常重要的情绪，它可能离存在，离生命的本质是更接近的。刚才我们听到了在海边看大海可能是个无聊的事情，但可能也是个充满了新快感和愉悦的事情。其实这本书里说到的无聊，我觉得是人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一个普遍的处境。对有些人这个无聊是困境啊，如果你觉得无聊让你备受折磨，对有些享受无所事事的这种时间的朋友，那可能就是人生的至乐。我在想啊，这个世界你看今天因为疫情很多人隔离不能做日常的工作，我在网上看很多人都提到了隔离在家的生活真的好无聊啊。无聊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情绪和感受？我们应该如何面对无聊？如果无聊就是人生的一部分，那我们又该如何与之相处？特别是未来也充满了不确定，说不定无聊还会不期而遇，所以我们该如何去面对它呢？这是我推荐这本书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对，可能同样的这个明信片，有的上面有人，有的甚至没有人，无论是车站还是海边还是其他的什么场景啊，不同的人看到在内心会产生不同的反应。有些人可能就没有什么感觉啊，觉得那是一个陌生的车站而已。但有的人也许这张明信片中所展示的那一刻，那一瞬间就会触动他内心的某一个闸门，那会打开他记忆深处的一个开关，于是呢，接续不断的这个往事和与此相关的情感就会汩汩的涌出。所以我想，有的时候一个场景或者一件事情，乃至于我们周围所经历的这些琐碎的日常生活是不是无聊，关键在于打量这一切的人，他的内心是赋予这些东西怎样的意义。所以说来说去，有的时候这些无聊啊，当我们是不得不去接受的时候，那大概也是生活给我们的某一种经验吧。而对更多的人来说，当你觉得平凡的生活无聊的时候，是不是应该去问问自己，如何能够在这日复一日的生活当中啊，创造出自己所认为的乐趣和意义来。或许呢，就像书里所引用的约翰·贝里曼的话，朋友们，我们可不能说生活是无聊的。我觉得还应该再加上，如果这么说的话，就等于是在说我们自己是无聊的。这里是解忧书房的上半时段，我是刘思佳，广告之后我们一会儿回来。 解忧书房，听见万物，疗愈忧伤。 解忧书房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直播，并可实时回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及北京时间网站。 大声唱冬奥，一起向未来。 大家好，我们是 NZBZ， 南征北战，相约冬奥，一起歌唱，聆听冰雪之音，唱响冬奥歌声。 虽然终点还没出现在你眼前，你一定会，一定会到达的那天。他们会看到你奋力流的汗水，会催化着，就在此刻， 我们都会陪着，一起见证你每个荣耀的时刻。 我们都会陪着，不畏失败，你会锤炼成更好的人。 就算他们冷眼嘲笑着命运又划了几道伤痕，我们都会陪着，一起见证你每个荣耀的时刻。 我们都会陪着，不畏失败，你会锤炼成更好的人。 因我们争 哎，老白，这两年同学聚会你都干嘛去了？ 我去河北雄安工作。 雄安啊，你动静不小啊，不过听说现在都是工地啊。 别提了，刚去那会儿啊，确实太差了，这基础设施不适应。虽说离北京才100多公里，但回趟家单程就得3到4个小时，交通不便，折腾不起呀。 哎，不过听说现在好了，好像高铁通了是吧？ 现在

欢迎回来，这里是解忧书房的下半时段，我是刘思佳。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还是汪冰老师啊。我们今天在节目的一开始啊，用了比较长的时间，大概有一半的时间啊，来讲述了我们的一位老朋友，但同时他也是一位年轻的朋友，他在年底的这大概十天一周的时间之内啊，命运跟他开的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关于找工作这件事。而我们今天推荐给大家，在2022你手边可能需要准备的一本书，时常去翻阅一下的，就是《解剖无聊》。这本书呢，作者是加拿大的马克金维尔，由王哲张替翻译，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当推荐这本书的时候啊，或多或少的会觉得2022年会是无聊的一年吗？我怎么感觉2022年会是令人眼花缭乱、变化多端的一年呢？虽然我们不是预言家啊，但我们既然已经走到了2021年的年尾，我们两个人不妨也大胆的啊狂言一下2022年有可能是怎样的呢？来，先问问我们节目当中的这个大预言家汪冰老师。 对于2022年，我还是抱有非常大的期待。这个期待不是说它一定会有美好发生，而是它会有很多意外发生，意外到我都无法期待具体的内容。但是说到这一点，我就在想，我们推荐的这本书，可能世界是不无聊的、眼花缭乱的，但是我们书中所说的无聊，其实提供了一种思考的空间。当这个世界的现象越来越丰富多彩的时候，我们反而更需要透过现象去深入本质。在书里呢，曾引用过一句话，这句话说的是，对长久艰苦的思考，缺乏耐心的人是肤浅的。其实对无聊的耐受程度就决定了人的深度。当我们能够有时间无聊的时候，如果我们用这些时间去思考、去下潜的时候，书中也提到了，无聊能让我们对细微的变化充满觉知。因为当你身边充满刺激的时候，你是无法向内探索，你也对很多微弱的信号是视而不见的，而那些信号可能才是在现象背后本质的声音。我们在节目里也经常说倾听内心的声音，对吧？其实无聊的时候，我觉得内心的声音是最响的。2022年可能会超出我们人类的预期，但是在超出预期的背后，一定有能够被理解的逻辑和规律。可能有的时候我们之所以觉得老天的考题超纲了，可能是我们从来没有认真的研究过老天已经给了我们的教材。 嗯，没错。而且我觉得啊，可能听我们节目很久的这些朋友啊，原本呢汪冰和我们都认为啊，大家说改变了他们对生活的看法，我们就真的相信了，大家真的听进去了啊，也完全领会了我们希望大家所理解到的那些意义。但后来当大家再次给我们写他们人生当中遇到的这个挑战和问题的时候，我们才发现可能大家的理解和我们所说的这个原意是不同的。当然了，我觉得这也很正常，因为我们之间没有这种脑机接口啊，所以有的时候语言的传达毕竟是会带来很大的损耗，而且基于我们原本对于人生的这种理解和对于世界的看待。所以呢，当我们说珍惜你所拥有的时候，并不是说啊，只是固守着你所拥有的一切。我们所说的当然是保存你的生命力，以应对未来所发生的一切变化。所以呢，我们才说在生命的过程当中，保有我们本身的弹性是最重要的，而这一点我相信在2022年会显得格外的重要。所以我们在此时呢，也在继续送出这本书啊，就是《解剖无聊》。我相信在这2022年当中啊，我们首先要做的是要解剖自己，然后更多的去解剖这个时代，然后我们尽我们所能的去看看在未来如何能更好的去活出自己。继续来读出《解剖无聊》这本书前言当中的余下部分。紧接着，帕尔在2000年和2001年依次推出了《无聊明信片》美国版和《无聊明信片》德国版两部姊妹篇，这一系列由此上升到了新的高度。这下广阔的高速公路、过路收费亭、机场、过境处、高层公寓、空泳池，还有城郊小区，都成了明信片里的无聊场景。这些明信片集，特别是《无聊明信片》美国版，仿佛将纳博科夫笔下《洛丽塔》中描绘的那些公路旅行片段视觉化了。在《洛丽塔》中， 亨·亨伯特不满地数落着霓虹闪烁的路边小餐馆、连锁杂货店、汉堡店、加油站、汽车旅馆，愈加猛烈地抨击了战后美国及其空虚颓废的繁荣景象。帕尔从未如此吹毛求疵，然而这部明信片集也流露出了欢乐中透着悲情的感受。我在这里好开心，真希望你也在，真的，我都希望你也在这里，因为少了你的陪伴，我是不完整的。明信片的出现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了，但人们最为之疯狂的时期大约在一个世纪以前。当时非常流行在旅行时把彩印的生活场景寄给尚在家中的朋友和家人。在我收藏的纪念品里，我最喜欢的是一张1912年纽约沃尔沃斯大厦。我最喜欢的是一张1912年纽约沃尔沃斯大厦的明信片。这张明信片是我几年前在新罕布什尔州的一个谷仓中找到的。一条波浪状的钢笔笔迹标出了高耸的建筑物的顶端。去年冬天在此登顶的自己，记录了仍在农场之人的信息。就连早期照片明信片的色调也是这种熟悉的风格，色彩暗淡，像连环画一样印制粗糙，以至于20世纪70年代后的明信片虽然表面光滑明亮，但画质依然粗糙，看起来颇不协调，甚至有些不对劲儿。与此同时，在人们寄出数百万张廉价明信片的时候，便宜的便携式摄影设备使得业余爱好者们能够捕捉到真实的图像，适量打印并在自己的社交圈内分享，这就是工业时代的照片墙。在1905年到1912年，明信片热潮达到顶峰，数百万张明信片被印制并寄出，其中许多明信片和帕尔书里的那些一样无聊。然而明信片并不仅仅是一张图片，我在书中使用明信片作为文字的视觉补充也是这个原因。这些明信片讲述了一个寻找自我的故事。明信片是巨大系统的组成元素，作为巨大系统，即城镇农场系统、邮政印刷系统、旅游业和度假系统、亲朋好友同事的系统等。图像实际上只是在这个集体交流行为的庞大网络中创造了一个微小的个人信号节点，或者说载体。当明信片被寄出的时候，背面的留言就显得不那么重要了。事实上，任何逛过周日跳蚤市场的人都会知道，许多明信片上面根本没写留言，只写了个地址，寻求联系才是明信片的真实意图。寻找自我，寻求联系，哎，这是不是我们推荐这本书的时候啊？其实在暗中给大家的一个2022年的新年祝福呢？ 我想刚才三老师的两句话已经点题了哈，这本书正是着眼于我们对联系的追求。其实人在什么时候会无聊呢？通常无聊的时候周围是没有他人的，我们是和自己在一起的。当人自处的时候，很多人会感受到深度的无聊，但是在一个相对来说变化频密的时代当中，我们更多的时候会发现我们真的是和自己在一起。在我们今天所分享的这封长信当中，作者说了，无论男朋友，无论自己的家人还是其他的朋友，都没法真正理解自己，所以他和自己养的狗狗对话。其实那就无非是一种自我对话的外化而已。在一个充满变化的时代，人更需要发展出一种能力，就是我们常说的自我陪伴和自我照顾。因为你会发现，当整个人类面对未知都手足无措的时候，我们每个人能够照顾好自己已经是一种美德了。 其实说到明信片啊，我自己倒有一次不一样的体验。我觉得明信片对我而言，可能背面的自己会更重要。虽然有些人在寄出明信片的时候，可能都不会真正的字斟句酌地写下一些话。我自己印象非常深刻的是，我在上中学的时候，收到叔叔从印度新德里寄来的一张明信片，那里面写着他对印度新德里那种不一样的感受。从那个时候开始啊，直到现在我都没有去过印度，虽然我非常喜欢瑜伽，我觉得他写下的文字，那个文字当中写的他对那座城市的感受，对印度文化的感受，时至今日穿越时光，仍然是我内心的 一束光。所以我觉得可能对于每个人来说，明信片以及生活当中所有其他的东西一样，意义都是不同的。所以2022年最重要的是，也是我们节目的希望，每个朋友，你要去探索自己，你要去发现你所过的生活，你的生命的意义所在。同时呢，你去寻求你认为值得的、有价值的那样的联系。你是你生活的主人，你是你生活的裁判。好了，最好的祝福给大家，再次祝大家新年快乐，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过一会儿还有好书慢读，我是刘思佳，也感谢汪冰，再见。 解忧书房，听见万物，疗愈忧伤。 这里是好书慢读，大家好，我是天阳。今天呢，继续跟大家分享三杯茶。泰戈尔有句话讲，没有千锤或百炼，但水的舞蹈将卵石吟唱成了完美。凌晨三点钟，在地下室洗衣间改建成的中亚协会办公室里，格瑞格·摩顿森从电话中得知，布劳杜河谷的小村庄恰克波有一位谢尔，也就是宗教领袖，对他宣判了法特瓦，也就是伊斯兰教的驱逐令。此时大约是斯卡都的下午时分，古拉姆帕尔维对着摩顿森帮他安装的电话听筒大声吼道，这个毛拉根本不在乎伊斯兰。帕尔维怒吼道，他只是个想要钱的恶棍，他没资格宣布法特瓦。从帕尔维愤怒的语气中，摩顿森可以猜到法特瓦这个词的严重性。但是远隔半个地球，在家里身上穿着睡衣，人半睡半醒，双脚舒服地搁在暖炉上，摩顿森很难体会事情究竟有多紧急。你能和他谈谈吗？看看能不能把问题解决掉，摩顿森问道。你得到这里来，除非我带着一整袋子卢比，否则他是不会见我的。你要我这么做吗？我们绝不贿赂，永远也不会。摩顿森强忍住哈欠，免得对帕尔维失礼。我们得找一位比他更有权力的毛拉谈谈。您认识这样的人吗？ 也许认识吧。明天照老规矩，还是这个时间打电话？ 是的，就这个时间吧。愿真主祝福你。先生，愿安拉与你同在。帕尔维挂断了电话。波兹曼和巴尔蒂斯坦之间有13个小时的时差，所以摩顿森晚上9点钟上床之前，先打个起床电话到巴尔蒂斯坦，然后在凌晨2点到3点间起床，在巴基斯坦人下班前再电话联络一次。为了中亚协会的工作，他每天的睡眠很少超过5个小时。摩顿森拖着拖鞋走到厨房煮好咖啡，然后回到地下室开始写今天的第一封电子邮件，寄给所有中亚协会理事。他敲着键盘，标题是对格瑞格·摩顿森宣告法特瓦，内容是在波兹曼向大家问好，刚和中亚协会的新任巴基斯坦项目负责人古拉姆·帕尔维通完电话。帕尔维说，当地的一位谢尔因为不喜欢我们为女孩子提供教育机会，刚刚对我宣布了法特瓦宗教判决，企图阻止中亚协会在巴基斯坦建立学校。在我们工作的小山村里，一位当地的毛拉即使是个坏人，他的力量也很大。帕尔维问我要不要贿赂他，我说不可能，但这个家伙可能真会给我们带来很多麻烦。我已经让帕尔维调查有没有地位更高的毛拉可以镇得住他，我会随时通知各位调查的结果，但我也必须尽快回到当地解决这个问题。如果安拉愿意的话，祝平安，格瑞格。金霍尔尼在遗嘱中留给摩顿森22,315美元，并让他负责管理中亚协会。霍尔尼在去世前刚刚给这个组织捐赠了近100万美元。摩顿森请霍尔尼的遗孀珍妮弗·威尔森担任新成立的理事会的成员，同样担任理事的还有汤姆·福汉，一位来自马林郡的胸腔科医生和登山者。 是他的鼓励帮摩顿森熬过了在伯克莱期间最黑暗的日子。此外，蒙大拿州政府地球科学部主席安德鲁·马克什博士也同意为协会服务。在理事会的成员中，最让人惊喜的一位是詹妮弗·威尔森的堂妹茱莉亚·伯格曼。1996年10月，伯格曼和一群朋友到巴基斯坦旅行，租了一架巨大的苏式 M1-17 直升机。他们从斯卡都出发，希望看一眼乔格里峰。回程途中，直升机驾驶员问他们有没有兴趣参观当地的村庄。飞机降落的地点刚好是科尔菲不远处的村落。当地的孩子们发现伯格曼是美国人，兴奋地牵着他的手去看附近的一处新景点。另一个美国人在科尔菲村里盖的学校。我看见学校门口有个牌子，上面写着吉恩·霍尔尼捐赠，那正是我堂姐的丈夫。伯格曼说，珍妮弗跟我说过，吉恩要在卡拉昆仑山区的某个地方盖学校，山区绵延几千公里，直升机竟然刚好降落在那里。我觉得这不是单纯的巧合，我不是那种虔诚信教的人，但似乎有某种力量指引着我到那儿去。我一直哭啊哭，怎么也停不下来。几个月之后，在霍尔尼的追悼会上，伯格曼见到了摩顿森。哦，我去过那儿，他用力拥抱这个第一次谋面的男子。摩顿森被他的热情吓坏了。我看到了你的学校，他说，你就是直升机里的金发女子。摩顿森惊讶地摇着头，我听说有位外国女子去过村里，当时我还不相信呢。茱莉亚·伯格曼说，这是注定的，我想帮忙，我能做什么？我要收集一些书，帮科尔菲的学校建图书馆。摩顿森说，我就是图书管理员呀。伯格曼又一次震惊了，这一切绝不可能仅仅只是个巧合。把电子邮件发给伯格曼和其他几位理事之后，摩顿森写信给他在上次旅程中遇到的一位热心的巴基斯坦政府部长以及斯卡都的教育主任穆罕默德·纳兹，寻求处理法特瓦问题的相关建议。然后他借着桌灯昏暗的灯光跪在地上，从靠墙的书堆中翻出一本译自波斯文的学术书籍，内容是伊斯兰法律在现代社会的应用。他专注地读着，不知不觉连喝了四杯咖啡，直到头顶上方的厨房里传来塔拉的脚步声。塔拉在餐桌前给阿米拉喂奶，又为自己煮了一大杯拿铁咖啡。摩顿森实在舍不得打破这宁静的画面，告诉他自己又要离开。他亲吻妻子，道过早安，才强迫自己开口说，原定计划提前了，我得尽快回到那儿。斯卡都，一个霜冷的早晨，支持摩顿森的伙伴们在印度饭店大厅喝茶会面，这里已经成了他们的非正式总部。斯卡都虽有很多观光度假村，但大多位于郊区，不方便集会。这间饭店干干净净，价钱又公道，而且就位于斯卡都的大马路旁，也就是长嘎吉的大房子和加油站之间。门口是固定往返于伊斯兰堡的贝德福德卡车站。饭店大厅有张告示板，许多登山者都把最近拍的登山照片贴在上面。告示板下面是两张长木板桌，是镇上最佳的喝茶开会地点。这个早上，摩顿森的八位支持者围着一张桌子坐下，桌上摆满了美味的恰巴蒂饼和中国果酱，大家喝着帕尔维最喜欢的甜奶茶。朋友们都到得这么齐，摩顿森有点惊讶。他们都住在巴基斯坦北部的偏远地区，家里没有电话。从他请吉普车司机带信给这些人到他们抵达斯卡都，中间可能要花上一个星期。穆扎佛和他的朋友们都是从东边100多公里远的胡西艾河谷赶来的。穆扎佛的朋友扎拉克从前也是高山协作，还当过大本营的厨师，很多人都知道他，叫他阿波拉扎克，简称阿波，意思是老人拉扎克。在他们身旁，哈吉阿里和塔瓦哈开心地吃着早餐。他们从科尔菲日夜兼程地赶来，村子现在还埋在冬雪之中。费瑟贝格早上才抵达饭店，